周和山扑腾扑腾把身上泥洗干净，默默上岸来。他刚要爬上马，周回将他拎到了一边去，自己上马。 怎么来的？怎么回去？ 上来吧。季童无奈地看着父子俩，朝儿子伸手。周和山乖乖上马，朝周回吐了吐舌头。 别的。 拴好马，一家三口往家里去。季童揉着周和山的脑袋与他说话，没注意屋里的动静。周回远远的就听到里头传来隐隐的枪声，他握住季童的胳膊， 把肉肉关起来，等我一会儿来给他吹干。 好。周回先进了屋，看着正打枪战游戏的周真荣，直接把显示屏给关了。周真荣郁闷， 你关我游戏干嘛？ 以后我老婆在，别打这种枪战的游戏。 哎呦呦，闻闻这爱情的臭味。 话音刚落，季童便带着周和山进来了。爸。 哎，你老公有了你就不要爸了。过来，和山。 爷爷，爸爸又把我扔进河里了。 嗯，自己擦擦。 周回随手扔了条浴巾给周和山，周真荣扒了周和山的上衣，给他裹上浴巾，带去卫生间。 爷爷带你去洗个澡啊。 周回一边给季童擦身前被浸湿的衣服，一边冲爷孙俩说： 多大的人了，自己洗，别惯着他。 你陪你老婆吧，别管我们。 毛巾给我吧，我要去洗个澡。周回跟在他后头，搂住他的肩，立马变了个脸色，眉宇目笑的。 我帮你啊。 薛丁青于1939年9月底殉国，被埋葬在长沙，后骸骨被薛家接回无锡，葬于家族陵园。他的魂魄流转人间，躲着到处祭魂的阴差，不舍离开。薛丁青在家中待了一个多月，又去了趟南京，想找找谢池，看他是否还在世。时隔两年，早已物是人非。他寻了半月没找到人，却偶遇混在日本人中间的和风。他恨不能将这个卖国贼千刀万剐，可奈何和风气场太过于强大，而他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鬼魂，一近身就难受。不是所有鬼都能够为非作歹，厉鬼也得有特殊的命格才行。近几年冤魂无数，想找鬼子算账的不计其数，可日军煞气重，命门又远在海外，一来报仇无门，二来鬼魂不得再干涉人间事，地府也不停派阴差镇压，三来凡事皆有因果，今日作孽他日必还，最终只能了去尘缘，前去往生路。薛丁青远远跟了何峰两天，才发现他的秘密，放下心后，他在南京又游荡几天，不小心被阴差抓到带去了地府，直到12月底，他趁鬼门开偷偷跟着溜出来，在上海找到了谢池，还有被折磨成血人的何峰。他恨极了，然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整天绕在藤田青野的院子外无法靠近。他亲眼看藤田青野像个变态一样困着谢池，看何峰带着他开车逃跑，被逼无语，他无意识地挡在车前，车子从身体穿过，直冲进家里。谢池没死，被藤田青野带走了。薛丁青无法离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远去。他于1976年再次遇到何峰，那时何峰已经成了十一店的巡使，披个斗篷，顶个帽子，带着白兵，威风得很。薛丁青硬拽着这个又凶又冷的旧事寒暄了许久。再后来，何峰因公事离开，他们便再也没见过。往后的几十年，薛丁青一直在中国南部活动，他没想到居然还能碰到藤田青野。这个狗东西老得不成样，可那对眼，薛丁青一眼就认了出来。二鬼交手一番，薛丁青不敌，重伤养了半年， 再回来，藤田青也鬼影都没了。直到犯了事儿，再见何峰，得知谢池的消息，过来看看他，却撞上他被藤田青也索命。再一次交手，老鬼子走了旁门左道，力量比从前更强，经不住几招，薛丁青便败下阵来。他不敢硬拼，躲到远处休整片刻，再出来循着西北方向一片重重的鬼气区，却发现奄奄一息的梦圆。薛丁青将他带走，三天后梦圆才恢复意识，一见他有些发愣。薛丁青看着他迷茫的眼神， 没认错，是我。 梦圆一时有些想不起此人来，只觉得这张脸好生熟悉，再一想，可不是那个装模作样的小律师吗？ 啊，薛什么来着？ 薛静。 薛丁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梦圆诧异地打量着他，瞧他年纪轻轻的样子。 你什么时候死的？你也没去投胎，你当年不是离开南京了吗？怎么又死在外面了？ 前线死的，鬼子炮弹炸飞了。 哦，对不起啊。 哎，对什么不起啊，你这张嘴我早习惯了。 薛丁青心里微叹，大抵猜得出他的死因，不想提及伤心事，却不想孟元自个儿主动说了。 我是南京备战时候死的，抱着手榴弹还炸了两个小鬼子，厉害吧？ 厉害。 哎，哥呢？ 什么哥？ 何峰啊。 不知道啊，我也在找他。 喜欢阿芝，喜欢我们的演绎，就请大家一键三连，你们的鼓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